系咁，其实仲有冇其他作品想讲咧？定系要倾下嗰、那个即系又系嗰啲咁嘅模型嘅问题咧？吓、 啊，直接跳落呢个题啦。呢、這个都几啲人都系抽水啦。我见到一有呢个题目出话， 哦，即系今个礼拜嘛，今个礼拜其实礼拜头啊，另一单就系鬼节啊，掟老婆落街，跟住自己跳埋落去嘅， 系 即系系啦，系咪喜事咧？呢、這个算系。 而家最中意系呢啲 讲起笑啊，我都觉得系啊，都几好笑啊。 唔系而家最兴系有咩呢啲咁嘅事啊，恭喜人啊嘛，中意 啊， 系咯，系咪咧？点解恭喜人咧？ 系啊， 咦？咁呢个又同嗰个卖模型有咩关系咧？ 系咯？ 点解会无端端黐埋嚟讲咧？嗱，卖模型就另一单上到一百模嘅嘢啦，有人。冇嘢嘅，其实有人放一啲即系叫做初代高达模型啦吓，咁但其实佢依家放一版嚟嘅啦，你唔好以为真系公仔乜， 系 咁啊初代嗰啲款式啫，但系复刻嘅啫，咁即系话咧，其实唔系的确系唔多值钱噶啦，咁但系佢最衰就上面个食顶头嗰、那个嗰句嘢，就话帮老公戒毒咁样，咁就令到好多人群起就插啦吓，咁啊但系后屘又竟然有嗰、那个自称系佢老公嘅人走出嚟就话唔系，其实系我。自己上網咁，其實嗰批嘢咧，亦唔係真係我嘅，係我有個朋友結婚嗰陣話唔要，咁就我幫佢保管住嘅啫。咁而家我都即係要有 B B 出世啦，咁所以我都冇地方，所以要騰出嚟咁。咁其實係我想買嘅，咁嗱，咁啊講係咁講啦 ，OK。咁但係嗱，孤物論事件如何，我哋都唔係講單一事件、OK？ 咁你大可以同即係。早个月环球嗰单嘢亦都系谂埋一齐嘅。咁当时我讲过啦，其实而家啲人就系冇意识噶嘛，即系佢自己都觉得，哦，其实我想放，我自己唔玩啫，系咪？系咪咧？ 唔系，但系佢都唔解释话，因为嗰啲唔系佢嘅中意嘅，所以人都系人哋嘅，所以冇乜所谓咁，所以点咧？ 我唔系呢个都唔系问题嚟噶。咁嗰个结婚要放玩具嗰个人。你都可以諗埋嗰個人嘅，咁點解咧？嗱，呢個我哋上次都講過啦。點解我哋見到咁多玩具網咧，成日有人同大家道別嘅？依咩事啊？咁樣話以後唔可以再嚟啦。咁上網啫嘛，唔係講做咩嘢？我點解唔可以上網？壞咗啊！你屋企個電腦，我唔買，我要結婚啦。咁結婚 佢哋都話，最大鑊係佢哋自己都話讀喎，張以為 嚇邊個話讀？ 佢自己都話中毒嘅話，成日都。又俾人毒咗嘅，又要买嘢啊嘛？点解呢啲系毒咧？我觉得奇怪。 哦，咁系咪毒啊？你中意咯，你理解啦。 即系佢自己个眼中认为都系毒喎，最大镬系。 咁你日日去搵钱都系中毒噶，其实。 吓、 啊。然之后日日都要食咩米线，咁都系中毒噶，咁、 啊、你个礼拜都要入去投注站行嗰个圈咁系咪唔係咁，我哋成日講就話人咧係要有興趣嘅，有啲興趣嘅 ，OK， 即係除咗你正職啊之外，咁你要有啲嘢中意嘅。咁但係你中意嘅係乜？唔緊要嘅，可以係一種運動，係一種藝術，任何嘢嘅可以係 ，OK。咁、我哋唔係話係邊一樣嘢可以係任何嘢 ，OK， 即係人應該係有嘅，個人都應該有。咁。咁亦都唔系一定咧，嗰样嘢会变成你嘅职业嘅。 嗯， 即系有啲人好幸运，就系佢嘅兴趣就系职业啦，或者系一种不幸都得嘅，因为你要靠你个兴趣嚟维生啊嘛。 嗯， 唔一定系好事嘅，即系你将你本来只系兴趣做嘅嘢变成职业，你可能整个整个，你会对嗰兴趣冇咗。 哦，系啊， 因为 你好认真咁对佢啊嘛，系变咗， 系厌咗，系啊，或者已经扭曲咗啦，即系你画嘅嘢都唔系自己想画嘅，就系啲客叫你画，你做嘅音乐都唔系你想做嘅音乐，系啲人叫你写嘅嘢，咁系啊，唔出奇嘅都唔未必系好事。咁有时可能你有个正职，反而你系有空闲嘅时候，继续去玩你嗰个兴趣，其实咁系最健康。 嗯， 系。咁当然，如果你话系本身个工作就兴趣，而嗰样嘢唔系要咁睇人嘅咧，都好嘅，系咯。即系你有你。一定嘅創作自由嘅，咁咪 OK 咯，係咯，係咯，係咯。咁但係你現實上就好多時都唔係啦，好可惜。即係尤其喺中國人係唔係啦，係咯。即係你宮崎駿咁咪好咯，即係佢中意畫咩卡通都得㗎，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中國人開嘅動畫公司睇怕都唔係啦啩， 唔知日本人 你畫乜嘢咧？ 係佢日本都唔係，係有幾個宮崎駿啦，係咯，你做到宮崎駿咁咪可以咯，但係你都係喺人個動畫公司做嘅，咁多數都係人叫你畫乜畫乜嘅啫。係 啊， 咁 anyway， 咁但係起碼你有機會去從事自己嘅創作嘅，喺外國就香港你都唔使知啦。OK， 香港邊度有動畫？冇。 嗯。系，唔系咁 做廣告咯、啊？通常動畫都係係咯。咁你做廣告，梗係人哋叫你畫咩畫乜整乜整乜啦，係到你諗嘅咩？係咩？ 嗯。 OK， 咁我哋就咁講嘅啫。我只希望大家自己有自己嘅興趣。咁但係似乎坊間咧都會將興趣係分成一啲叫做正常嘅興趣同唔正常嘅興趣嘅。係啊，咁咩叫正常嘅興趣咧？你都以為正常 就 係踢波啊？做運動喎、啊，你搞清楚喎、啊。正常的兴趣是讲嫖赌饮吹四饭，这些叫正常兴趣。嫖赌饮吹以外的兴趣呢，包括踢波啊、看戏 啊、听音乐 啊，当然买玩具啦、啊、,OK, 一切一切都被视为是不正常的兴趣的，在我们香港地。嗯，是啊， 即 是你不要以为你很喜欢文学或者莎士比亚或者、啊、你唔好以为你系正常啊，喺好多人眼中你是一个怪人嚟啊，你搞清楚。 正常呢啲一定当怪人啦，你呢啲。 呢啲就唔正常啊，佢觉得你吓、啊、我睇文学都唔正常，咁梗系唔正常啦、啊。睇龙虎豹嘅正常系嘛？ 唔知而家上网嗰啲人就 吓，即系你太中意读书啊！你鬼佬唔系话你系嗰啲咩书虫啊嘛？ 系 书呆子啊嘛，激啊嘛，系咯。咁其實你唔好以為、啊、你或者你好鍾意科學咁係咪，咁都唔係喎，人哋都唔鍾意你喎、啊嗯啊、即基本上科學怪人係指緊你呢啲人喎，係唔係 Frankenstein 嗰隻嘢喎，係你好鍾意科學呀、啊、你會用科學理性去睇事物呀、啊、你係一個怪人嚟㗎，你喺一般人眼中係係一個 fit、啊、OK， 即係起碼香港係啦 OK，咁其實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呢個現象嘅。總之所謂正常人呢，其實反而係一班好平庸嘅人，就係、是、正常人啦。即係你唔平庸呢，有問題。 阿野超話二對係咪最正常喇，香港。 即係你考十條 A， 你係怪人嚟㗎，你搞清楚。係。係莫名思係一個怪人嚟㗎，你知唔知？ 嗯。 係啊，即係喺人嘅眼中。 嗯。 你講㗎梗係講得好威㗎。 系， 其实北边啲人系咪会好羡慕你或者好吹捧你咧？其实 冇啊， 系冇啊嘛，系咯。咁你中国人就再简单啲啦，你搵到钱咪威咯。我理得你系考试考第尾唔重要噶， 嗯， 系嘛？我亦都唔 care 你有吓出滚几多女人，系嘛？吓、好多有钱佬都唔知有几多拉嘅，咁亦都有啲冇入到门嘅，系数唔尽嘅。有咩問題啊？佢有錢咪冇問題咯。其實中國人就係咁簡單嘅啫嘛。你冇錢，而但你又想學人哋咩欣賞啲乜嘢歌劇啊，睇啲乜鬼嘢，咁你咪叫做 嘥錢， 叫咩咧？即係靈彩神啊！佢咪走去睇畫嘅， 嗯， 即係佢見到個聶小倩都話：哇！呢位相公啊，你又真係呢位公子，你又真係識欣賞啊！我冇銀兩喎，即係佢話咩話？那個人即刻將啲畫反轉，佢唔知乜一掹條繩啲畫會反轉喎，真係。佢話咩話？佢話咩品味高啊，身份低啊，係嘛？好似咁上下嘅，如果冇記錯。咁即係我即係我欣賞幅畫啫，我唔係一定要買得起啊嘛。 都唔得。 即係我去睇蒙娜麗莎，唔代表我買得起蒙娜麗莎嘅喎。 係咯。 係嘛？即世上有几多人买得起蒙罗丽莎？老实讲，即系我唔理你有冇人卖，会唔会卖先？就算我就咁用嗰个价钱，你俾唔俾得起先？咁好多人都去欣赏下啫，欣赏幅画都唔得系嘛？欣赏幅画就人人都有权嘅，系嘛？点解冇权呢？系嘛？欣赏个艺术，我唔需要有咩社会地位嘅，我亦都唔一定要咩好有学识嘅。系一幅画，一个音乐，其实。人與生俱來都會鍾意靚嘅嘢，鍾意即係悦耳嘅音樂，咁其實冇咩地位嘅，咁點解會變成咁嘅？咁大家咪諗下囉，係咪？咁好啦，咁你甚至乎將呢啲嘢變成咗係唔正常，咁咩意思？ 嗱，我唔係淨係講玩高達啊，即你根本你睇動漫都俾人當你唔正常㗎啦，係啊，咁但你睇動漫嘅人自己都歧視玩模型嘅人㗎喎， 嗯， 係啊， 哦，係， 即係好似識 唔同嘢都 嘥嗰班人咧， 唔同嘢都 嘥嗰班人咧，可能都有人係睇唔起你讀。即系 graphic design 嗰班人嘅喎， 系， 吓，即系呢啲我就真嘅，亲耳听过嘅， 就咪玩玩具叫有啲咪买啲平嗰啲，即系譬如你买咩变金刚买咩咁，你买， 哦、即系玩玩具嘅人都有睇唔起其他玩玩具嘅人啦、 啊，系啊，你买咗美版又过得 cheap 啩，又买一版啊嘛，又话， 系 咯。 咁我哋都话㗎，你淨係識用錢嚟玩嗰啲我哋都睇唔起㗎。我哋话係你要真真正正搵到樣係值得儲或者嗰樣嘢係有難度去儲嘅嘢嘛。 嗯。 而唔係有錢就買得到嗰啲嘛。嗯。係咪嗱咁價值觀呢當然個個唔同嘅。但香港地呢有個好普世嘅價值呢就係、是、你幾乎你玩真呢啲嘢就覺得你唔等使呀喺度嘥錢呀、啊。阻住间屋啊，咁样噶啦， 哦，系第一样抌啊，抌啲人先嘛，要系啊， 嗯，系啊， 其他嘢唔阻住位啊嘛，系呢样嘢最阻位啊。 有，但系连当事人都唔意识到呢个受迫害嘅，佢哋都会去和议呢一种价值观嘅， 嗯， 所以就呢个先系最大问题啊嘛。我成日觉得最大问题嗰啲系当事人自己啊， 嗯， 唔系嗰个割掉你嘢嗰个， 嗯。 梗系唔会屈服啦，点解要屈服啊？你屈服咁你咪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咯，做咩？咁你咪认同咗个迫害就即系受迫害者认同咗迫害者嘅谂法啊嘛？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甚至乎会去帮佢哋去讲说话啊嘛？即系受害者帮即系呢个施害者讲说话喎，系啊，因为 Exactly 咪就系咁咯。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嘅最精结嘅地方。唔系话社会大众歧视呢一样嘢，系啊，系连被迫害嘅人自己都唔意识到自己被迫害， 嗯， 系咪严重啲？即系你作为一个黑奴，你觉得黑人就系应该做奴隶噶啦？你咁样，你咁样好正常咧？ 即系结婚即系应该做奴隶喎。 咁一个诶。或者咁講，即係嗱，呢個就種族問題啊。OK， 咁啊，呢個咩啦？係一個基佬係嘛？咁其實應該咬翻直嘅， 嗯， 嚇係咪咧？即都係應該同翻女人結婚嘅咁。咁到底呢個係咪而家啲人嘅諗法咧？而家啲人又唔係咁講嘅喎，啲人又話：，嘿，咁你個性取向係？是亂咪亂囉，點解要咬翻直啫？係咪？ 係。 你做飛熊做乜嘢唔應該俾人打嘅，係咪？咁你又知或者個飛熊有避弱狂，係咪？鍾意俾人 SM 呢？係咪？又或者嗰個基佬真係機下唔想機呢？機厭咗呢？ 係。 會唔會其實會唔會㗎？ 唔知喎依家。難啲依家又好似有套戏又系讲咁讲呢啲， 有套戏讲呢啲 系 嘛？ 系啊， 系啊， 咪讲佢信咗 神咁到底佢系只不过受咗社会嘅压力啊，受咗周围嘅人嘅压力啊，都系搵个女人结婚。咁其实段贵山咪讲咗俾你听，你呢个只系去做一个假象去满足你周围嘅人啫嘛，系嘛？其实你私底下吓骨子里咪仲系基佬，系嘛？即系咁样系叫做系即系你自己嗱，其实玩玩具嘅人都有人系自己放弃嘅，的确系我都见我哋都讲过啦，有啲人系玩两年三年就唔玩嘅，咁有啲再短啲咧两三个月就唔玩噶啦。 嗯， 咁我识咧朋友两三个月转一种兴趣嘅。 嗯， 系啊，咁玩玩具咧玩两三年唔玩嘅人亦都多的是嘅， 系大把 系。咁到底佢系咪玩具唔系佢嘅兴趣咧？如果你用呢班人嚟作为一个嘅研究对象嘅话，我根本觉得佢就唔系好中意呢啲嘢。 系， 嗯， 即係佢嗰期揀咗呢樣嘢嚟玩啫嘛。如果你真真正正鍾意一樣嘢嘅咧，你係一世嘅。 嗯， 係嘅，呢個肯定嘅。OK， 如果你中途可以放得低，同埋你會中途可以會唔直情唔鍾意鍾意咗第二樣嘢，咁你嗰個鍾意咪假嘅咯？嚇，鍾咩意啫？唔係啊，我玩嗰陣好認真，玩嗰陣抌好多錢喎。係係啊，係玩得勁過我哋添。咁就代表你好鍾意。咪連草乜都要問人嘅，你見過啦？草咩好啊？咁樣喎，咁你自己鍾意嘅啫嘛，咩草咩好啊？即原來佢只係想揾樣嘢嚟草，佢草乜都冇所謂。咁 同埋有強迫症， 出於你嘅鍾意咯，做咩啫？ 同埋係強 迫症，即係連 點解要我款嘢出咗之後，我要全部買曬啊？先 係呢個係呢個就係強迫症啊！呢個就係強迫症啊！其實佢邊係鍾意啊？你係強迫症啫。強迫症嘅人係咪好鍾意洗手啊？佢唔係好鍾意洗手，佢又冇辦法唔洗手，你搞清楚分別。佢唔洗手唔得嘅。 嗯。 呢個同鍾意係唔同㗎喎。 我哋叫人點解要買曬呢點解全部。 係呀。唔靚嗰隻都買埋係咪 係啦，即係佢嗰系列我要錯咁我全部都一定要全部買曬呀點解。 系，咁你玩具商亦都系捉住你呢种咁嘅心态啫嘛。但其实呢种心态嘅人，佢唔系真系中意嘅， 系 咯，系。咁所以大家搞翻清楚成件事个关系先。咁第一就首先社会上嘅人唔玩嘅人咧，系不断成日去迫害呢啲玩嘅人。咁但系被迫害的人里边咧，的确有一班咧，佢又唔系真系中意嘅，佢可能都系玩一轮。 嗯， 有嘅系唔少添呢个人口。咁呢啲你又唔好同一啲呢真心鍾意呢嘢嘅人混为一谈喎。 嗯。 係两回事嚟㗎其实。 嗯。 係啊。 冇啊都係咁。 即係你真係鍾意一样嘅人呢，佢唔去再玩呢，其实佢心里面係痛苦嘅。 嗯。 嗯。 因为佢冇辦法之下啦，可能真係即係你真係可能有咗家庭之後，你要用更多嘅時間擺落去工作嘅屋企，咁咪唔可以再做節目囉，唔可以再搞網台囉，或者唔可以再玩即係某一種佢本來好鍾意去嘅活動，即係例如佢踢波咁或者游水咁，可能佢以前就去好多嘅，咁可能而家唔得啦，即係要慢慢減少，或者甚至唔可以再去啦。咁甚至乎你唔好以為呢啲係咩活動要收多時間喎，簡單如呢都以前都可能都間唔時都有班朋友出嚟約下出嚟，就係大家聚下舊。咁我哋發覺呢，原來有勁多嘅人呢結婚之後冇再搵呢班朋友嘅。最後一次見面就係結婚嘅，下次見面就係送品嘅。唔係我講真嘅 ,ok? 係呢個係一個事實發生嘅。喂，咁呢個唔係咩興趣㗎喎，搵返班 friend 得閒搵返啲，我唔係叫你日日搵啦，唔係個禮拜呀。唔係個月啦，一年即係三兩個月都出嚟見見係嘛？如果既然講到係好熟嘅朋友，會唔會一年都唔約一次，十年都唔約一次咧？的確係咁。咁呢啲都已經唔係興趣啦，只不過你叫做有自己嘅朋友，但好多人咧結咗婚之後都會冇埋嘅。咁佢唯一就係得翻呢一個，即係唯一嘅呢個叫利益團體啊。我用利益團體嚟理解呢樣嘢。你睇我斯大列車就明白我講乜嘅，咩叫利益團體？咁因為你係要去結婚生仔，其實係有個目的噶嘛。咁又唔係喎，有啲人佢結婚都諗住唔生仔，但其實呢個心態上係冇變到嘅。即係你都係會 stick 翻 with 呢個利益團體。咁呢個利益團體先係你第一考慮。咁其他嘅嘢咧，你唔會考慮，可以放低。咁但係你放低係咪你係好願意去放低，其實可能你係唔想嘅，咁但你會為咗呢樣嘢放低啦。咁但係咁樣係咪就代表即係要呢或者點呢？咁要放低嘅點解唔係嫖賭飲吹嗰四飯嘢呢？就反而仲繼續有賭喎，繼續有叫雞喎，點唔奇怪嘅？點解唔係呢啲放低，呢啲又冇放低喎？因為呢啲老婆贊成喎，反而 唔知話冇受未近 喎。咁你老婆係話寧願你叫雞都唔好玩高蛋喎 ，exactly。咁咪7月14日咪發生嗰單嘢咯， 係嘛？咁嗰單就係因為有位男士，即係佢幫襯咗嗰啲，即係我哋以前叫做出租女朋友啦，佢哋而家叫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啦，嘅東西啦，就係咁啫嘛。咁你睇下到底係呢樣嘢嘅毒害嚴重啲啊，定係玩高達嚴重啲？咁佢就將嘢發揮到淋漓盡致，就係、是、老婆一掟埋落街啊！咁你想唔想喺你屋企發生呢一件事？咁大家諗清楚先咯。是不是真的高達毒一點還是叫雞毒一點還是過大海毒一點還是什麼毒一點其實那樣東西是不是一個健康的活動呢你就自己想一下咯沒東西的我們覺得人是要有一些興趣的、 嗯、 或者你甚至有多為一樣的興趣都不是很出奇的、 嗯、 我亦不覺得結了婚是要、放低自己的 嗯， 事实上他们都没有的他们是有保留了一些东西的不过他保留了那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不健康的嘛做什么呢、啊、那你就是你自己衡量咯是吧 我这种东西导演压的话没收尾根我觉得。 不是那些是很多人都有共同是多人玩的东西就是正常。 不知道他健康。 那样东西你是连个老婆都觉得是正常嘛男人老狗叫鸡很正常是不是男人老狗入去投注站好正常。 哦，第一件最大分别咪第一件唔会话叫你低能咯，呢样嘢。 唔系唔系唔系，系低能，系咪正常？ 系， 即系佢哋会好睇重呢样嘢。 正常以下啊嘛，咪变咗低能咯。 唔系呢个唔系上定下，系咪正常？ 嗯， 系被视为正常嘅嘢咧，其实系好少嘅，好狭窄嘅，都系食饭、瞓觉、屙屎啊。系咯，调到饮吹啊咁呢啲咯，即系其实系啲好动物性嘅嘢。 系， 系作为一个人类去做一啲好动物性嘅嘢，就系正常。 嗯， 吓，你谂真啲。 系咯，正 常。你作为一个人类，唔系为咗有得食同有得住噶，其实你系有再高啲层次嘅要求嘅。你之所以系人类，系因为咁啊。 嗯。 人同动物最大的分别就是人有创造力的。是啊。 是 动物没有的。 嗯、 是啊所以人可以发明东西的你知不知道、嗯嗯、当然这些不是社会大众一般人会真的做发明的。但其实 你每个人都有创意的。是有创意即是你创意是可以用在日常生活的不是只是说你要做设计艺术的。 不是一定要整旧东西出来才叫创意的。 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本身都是要讲创意的其实本来是的。你可以有些跟以往不同的方法去做同一件事的。但是现在就是社会训练到你去不是的嘛就是你最好像啤一个帽子那跟着做的嘛。那什么叫正常原本是你要有这个能力你要创造这个能力你才是正常的。现在调回转就是你要做一些没有创造性的东西才是正常的。当然调转了。那但是一个社会是这样是这么扭曲你怎样是吧就等于以前战士呢就很多人都断手断脚甚至乎是炸了即是块面是炸到没那么忽的。好像 Dr. Poison 那样戴面具。战后啊是那些人还多过正常有手有脚的人的。在那时来讲呢你四肢健全才不正常的你知不知道、嗯、那什么呢不是多人是正常的你搞清楚先。但是只不过呢他是这样想的人他不是自己觉得那样是正常的你跟他不同他不觉得你不正常的嘛。那是看哪个多人其实是不是的呢这个世界精英是属于少数的。 嗯、 另外世界有科学进步的人也是少数的 你想真一点。 嗯 真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也都是少数的。是不是多其实是一些平庸的人的嘛。其实你这些平庸的人不是成日想拉低你那些出众的人就是这样的嘛没事的。即他就将你那样东西贬低就说你那样东西是垃圾是吧、欸、你不听埋啲咩 jazz 音乐啲咩电梯音乐啊厕所音乐啊你有没有听过 嗯、 管弦乐仲衰啦，系嘛？都唔做乜嘅， 唔知佢唔中意嗰样嘢就觉得咩啦？做呢啲人，咁大部分都唔 中意，佢又想拉埋你落嚟。 嗯， 你上边做咩？ 即係好叻啊，好高啊。我冇講過喎、啊、你覺得咗喎、啊。即係其實我係覺得係唔同啫，我冇覺得高。你覺得啫。我一中嘢唔同，唔係我高。亦其實唔係你低，係唔同，但係佢哋會睇成嘅，你扮咩嘢？冇扮嘢，我真係鍾意㗎喎。做咩啫？你估個都係買本嗰啲 Hi-Fi 雜誌啊，以前買本電影雙周喺度亂吹嗰啲人，即係跟住背返成版電影雙周對嗰度王家衛電影嘅講法嗰啲人，係好多呢啲人，我唔係囉。咁我想問，我哋每個禮拜啲嘢邊本雜誌出嚟嘅？頭先同佢講咁多嗰啲嘢邊本雜誌出嚟？咪又係自己睇返嚟，係咪？即當然有啲係資料搜集嘅，有啲係逼迫喺我睇戲嗰陣時睇返嚟，唔使人哋講俾你聽嘅。如果你係識得睇戲，你有你自己嘅評價嘅。咁當然呢樣嘢，你去唔去學，或者你即個 course 又點咧？咁呢個當然你需要去進修啦。咁唔好你唔識睇戲，你又話我哋嚇點解咁講點講嚇？你唔好當我係你啦，㗎係嘛？即如果我是你，就不會是你聽我的節目啦。你搞清楚。OK， 那不知道、我就純粹從另一個角度去講這件事啦。那大家可以、你兩位有什麼看法？ 阿新你有沒 有？我覺得他這件事，跳樓這件事，我不評述他到底發生什麼事啦。咁另外買高達嗰單，咁其實好多時嗰、那個人話啊其實啲嘢唔係我啊，啲即係唔係話我想買，唔係或者係我自己想買嘅嗰啲咁樣，其實好多時佢都係根本係講緊反話嘅。通常啲情況都係。 咁呢啲我無從得知啦，我就比較宏觀去睇呢啲事嘅，我唔會理佢。即係單一呢個狀況咯，即係唔其實唔關我事。即係如果唔係，我其實唔好中意理嗰啲單一嘅事件嘅。你不如成個睇成個當個社會問題咁嚟睇啊！我自己傾向係咁多啲。即係呢一單嘢到底佢係真係自己想放啊，定係純粹出嚟互妻啊？定係其實嗰個人根本就唔係當事人，係關我差事咩？我哋都係見到有一啲嘅社會現象，想講俾大家聽嘅。咁你環球執笠，亦都我唔係想就係講環球嘛，想話俾大家聽就係好多人都見到呢啲嘢執笠，其實都無動於衷啦。咁亦都咁特殊嘅情況就係、是，佢又唔係俾人逼走，係佢自己寧願即係賺嗰個租金，自己唔做啫嘛。咁做咩講到好似好慘啫？係嘛？唔慘啊！哇，個月啊幾廿萬代，仲慘？係嘛？最慘嗰啲係佢信佢真係對玩具有咁嘅心嗰啲人啫嘛。咁樣，其實大家都係集體大話嚟嘅啫，大家都知咩事啊？ 咁啊，拉到因為反斗城呢、這個， 我反斗城啊！我以為講從本零事嚟講，咁可能會講到係， 嗱執笠啊！ 咪從本零事嚟咗香港啊！咁啊，咁大家都未必有去飲茶啦、啊、咁冇去飲茶嘅朋友可以現時點啊？有佢嘅即係一啲嘅畫作嘅展出係咁啊！咁反斗城啦 ,ok, 幾快 咗先。但現時點嗰度都係得幾日嘅咗喎，要去好快 嘅。得幾日咩？我咁你不如報埋啦，即係做到邊日啦。 先啊。 得呢幾日啦，即係意思係咪？ 係啊係啊，佢嗱咁佢正式嚟香港嗰個就應該係9號嘅。咁就過咗啦。咁而佢擺展覽嗰度呢就係、是、11號到13號嘅啫。 哦，咁樣，我咁咪打俾我朋友興趣咪去睇下咯。 係啊，就喺現時點嗰度，二樓。 即係我諗香港都有少量即係從本零事嘅 fans 嘅，係 咯。咁同埋， 唔係我自己身邊冇啊，因為我啲朋友唔係好中意睇嗰啲嘢嘅，因為冇機械人啊。 係。係得部攬咁樣。 但我自己都 OK 嘅，我啲都中意從本零事嘅作品嘅。係。咪即係個文學意義係有中間有嚇，唔係一個就咁一個。唔係官能刺激嗰種打嚟嘅，即係其實佢係有嘢講嘅啲故仔。 係， 再補一補，係佢係由兩點鐘到八點鐘嘅，即係唔好太早過去未開嘅， 即係早過兩點會閂咗門 嘅。係啊係啊。 哦。 係佢咁寫啦。 開放時間。 係啊。 好。好。咁大家有興趣去睇下。OK， 咁現時點嘅？即係搞埋畫展啦，即係嘗試提升少佢嗰個即係個形象啊。 都好事嚟嘅嚇，感覺上。 唔知啊，咁大家接唔接受到先得噶？ 就知道必租加到劲嘅佢话， 即系你喺油麻地果栏搞 fashion show 咁啫嘛，你明唔明啊？咁好有型嘅，尤其是的确系咯。咁但系咪即系你 buy 唔 buy 先？但系，即系衣香鬓影咁，但系去油麻地果栏咁，你 O 唔 OK？ 咁啊争啲嘅， 又点解咧？点解会争啲咧？系咯，咁呢个同现时点摆画展有咩唔同咧？ 我唔买，咁 咪画展事必要摆中环或者尖沙咀咧？ 咁你 有时点 摆画展？咁你都觉得即系至少个同埋动漫嘅画展，你咪摆蒙娜丽莎啊嘛？系咪先？咁摆蒙娜丽莎 有咩唔同咧？ 吓、 啊，其实冇唔同嘅。 咁唔系啊？咁你嗰个主题都唔拉夹。 主題唔得，其實一唔係呢個問題啊，係你做個 gallery 咧，適唔適合喺呢個現時點做嘅啫？即係大家個論述係講緊啲樣嘢，係咯，唔係你個主題啦，唔係㗎，係嗰、那個，即係其實嗱，如果你現時點做得，咁即係一八八又做得啦， 嚇、 啊，或者信和又做得啦，係咪？或者甚至乎唐街都應該做得㗎，咁點解嗰啲你又覺得唔得咧？咁又或者其實深水埗都成條街唔係賣緊玩具批發或者老翻嘅咩？係咯，咁嗰度做又如何？唔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唔適合㗎。 Okay. 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咧，其實做呢啲畫作嘅展覽咧，其實係擺翻喺一啲做即係真係 gallery 啊，或者一啲做藝術展出嘅地方擺咧，會適合啲。即大家是有咁嘅概念啦，最少系咯。咁但系的确唔系未试过嘅，有人试过喺茶餐厅啊度摆展览嘅，但系佢就摆翻一啲即系香港嘅叫做旧嘅一啲嘅即系叫做产品展。佢就咁样啦，就将两样老式嘅嘢去配合，但系佢系间茶餐厅嚟嘅啫，一间老式嘅茶餐厅系啦。嗱，咁呢啲咧就嗰啲叫策展人咧，就成日會搞呢啲嘢嘅。咁所以你講配唔配合咧，有時你又要睇下嗰個場地本身佢仲係咪做緊嗰樣嘢咧，定係佢已經唔係做嗰樣嘢啦？我只係攞咗個舊嘅一個咁嘅地方。咁我但係我展覽嘅嘢係翻舊香港嘅嘢啊嘛。咁咪 OK。咁但係呢個點樣做法，點樣先啱咧？其實就你問下嗰啲做策展嗰啲咧，我都唔識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由一啲商業機構咁樣純粹搞嘅咧，就多數都係。即係奇怪嘅個組合會，因為佢係會用翻自己旗下嘅地方啊嘛。咁你其他地方適唔適合做嗰樣嘢嘅咧？咁係咪任何地方亦都可以咁容易就提升到嗰、那個即係形象嘅咧？咁未必咯。係啊，即係你可能你仲要需要好大嘅工程去做啊。係啊。咁同埋你裏面嘅商店啊，同你個裝修需唔需要提升啊？能唔能淨係？擺兩個 gallery 或者揾個大師翻嚟，係咪就係咁樣就提升咗咧？咁其實有好多好複雜嘅嘢嘅。咁你睇台灣就做得好好啊，係啊。咁同埋即係香港永遠都係商業出發咯，好多時都係啲商場啊搞啊，即係揾個主題咁啊搞。其實佢都係想 其實 有啲 event， 佢叫啲人流啊嘛，其實想買咩展咩展都係啲人流。 係啊，都係咁啫嘛。其實佢係咪真係有心想去喺文化工作上面去？做嘢咧，你谂真啲，多数都唔系咯，唔系全部都唔系，系多数都唔系啫，系就咁啦。好啦，喂，咁啊，快啲讲埋啊呢个反九成， 系 有咩九？ 吓、啊、呢、這个又话美国嗰边到期啊嘛，欠债要重组啊，咁啊 都会第一次啊， 系啊，成日都系咁噶啦，咁破 系咯。 不过系反而嗰特别系啲人听系咁话叫佢咁贵快啲执啦，咁样我啲留言咯。 哦，咁样。 啊、你正常如果间即系点讲啊，酒店或者餐厅佢啲嘢卖嘢食卖得贵，你会系咁留言叫嗰间嘢执咯？你唔帮衬嘅，冇人揾支枪支住个头叫你帮衬佢噶。 半島啊嘛。 係啊。 係咯。 係點會無端端 小愛啲啊？你本來咁叫佢走，真係比較貴啲。 係咯。你唔會叫佢走㗎。 咁唔同嘅，咁你半島啊有即係有個去，即係如果你去一次半次咁啊，實夠錢嘅，你咪日日去係嘛？咁啊有個入咗去有一種即係非富則貴嘅感覺啊嘛。咁你入反斗城又冇㗎。 嚇、啊！咁但係唔係送禮咯？仲反斗城啲包裝好啲嘅咩？ 我送禮的確係㗎，咁但係未去到豪華嘅感覺 咯。哦，係，咁但係我覺得唔會係點解即係要點解咁好似即係佢啲係去到仇人一樣喎、那個情況出現啲人係。 哦，咁唔知啦，我覺得香港玩玩具啲人啲心理要搵啲精神科醫生去研究㗎，即係我哋。 我覺得有啲即係要睇睇下醫生喎，點解佢買嘢？即係譬如正常你去我間嘢買得貴，點解你要喺度係咁話佢，話叫佢執嘅？ 我點解你問佢哋啊？我點啫？ 係咯，我 對我嚟講都係多一間嘢買啫嘛。同埋咁講啊，有時咧唔同嘅地方嘅定價咧，佢有佢嘅作用嘅。 我覺得有使喎，有啲地方 我就唔知啊，我少買啲啊，我舉例啊， 我想買我有買嘅，我講啊，你本身出面有陣時啲貨炒到勁貴，嗰啲嘢咁佢反而成咗定價，係 啊， 其實同一個道理，其實同我想講就係你去日本書局買書，佢係 fix 咗一個嘅算數嘅，即係例如佢係十算，或者就算佢係十一二算，咁佢定咗噶嘛，佢同一個時期會定咗佢有波幅嘅。咁佢定咗幾多算呢？咁嗰本書返嚟就係照計嘅。咁嗰本書唔會話呢，喂，因為今次呢就送一個唔知乜嘢乜嘢嘅袋，嘩出面炒到幾百蚊已經冇啊，佢都係幾十蚊嘅。因為佢係計算數㗎嘛。係呀。咁但係你話嘩唔係喎，出面訂緊貨嗰啲呢，咁出面可能你書寶攤買仲平啲呀，係。咁的確你上去日本書局買貴啲。咁但係日本書局就係佢鎖死咗一個算數嘅時候呢，咁你有時咪可以用一個叫做穩定嘅價錢去買一啲其實出面已經斷咗或者已經炒緊嘅貨囉。咁同埋有時你喺嗰度訂書嗰啲嘢就穩陣啲。咁至於你買定唔買，喂，你的確可以係出面平嘅出面買，呢度日本書屋平書嘅日本書屋買㗎，你可以咁 買用 㗎。有但係佢有佢嘅作用囉。 係 囉， 同埋有得選擇唔係多啲好啲㗎，點解要係話即係呢間嘢執咗去會好啲。 咁如果嗰本書冇人翻，咁我要訂，咁我係咪要日本書囉？ 嗯， 就咁简单啫嘛，咁佢有佢个用途噶，你唔需要话系咪？咁我谂你想讲反斗城个例子都系咁啫嘛，即系出面可能啲价 类似啦， 好上落嘅，但系佢就有个稳定嘅价格啫嘛，咁其实一样嘅啫嘛，咁睇你系乜嘢啦，咁就算你话想买平嘢，咁你都有呢个作用啊，因为出面喺度飞天佢未啊嘛， 系咁佢本身啲人嘈咧，就因为咧有阵时佢嗰啲抢手啲货咧，话响反斗城系完全见唔到啊嘛。咁但係其實係有嘅，不過爭在多人搶，呢個冇辦法嘅。你即係自由買賣，你都係睇邊個快，咁咪買到 咯。就算佢留咗俾數下又點啫？ 但我自己本身係買到嘅，我見到係我自己買啊，唔係見到啊，應該我買到嘅，其實都係。 其實佢要你 佢出貨嘅時間係好快，俾人買曬，但係買到你要保住嘅。其實呢樣嘢唔關反斗城。 總之佢有佢嘅存在價值啦，佢講曬。 系咯，同埋你本身换货服务，即系你反斗城系几廿日都可以换嘅件货。 吓乜？你出去出边街有换货服务呢样嘢嘅咩？ 系啊。 哦，有，你要走去行下行晒先得咯，啲铺头。 哦，咁你米喐攞晒钱嚟都得，咁 啊类似咁嘅情况先得。 提供服务啊，你讲提供服务啊嘛，米喐攞晒钱嚟。 趁友善咁啊嘛，吓你攞住两把刀上。 街佬行埋嚟做咩？打劫啊？唔系我提款啫嘛，Sir。系嘛？呢个服务嚟嘅，要喊打喊杀就唔系叫做服务啊，老细，佢喊打喊杀，我有乜嘢得唔到，系嘛？你一讲系人哋嗰度系佢本身系有咁嘅服务啊，大佬，唔系要喊打喊杀咯，要讲恶嘅咁啊，已经唔系嗰样嘢啦， 唔係咁有啲都有得換嘅，咁但係個時間呢，咁反斗城係真係好長嘅，即係佢幾廿日都俾你換，話有咩問題可以換俾你嘅。 佢係有個 policy 就定咗嘅， 係 就是咁啫，唔係啲職員定嘅 ，OK？ 係 啊， 啊，即係麥當勞咧個包係幾多錢？全香港喂，當然有時你去機場貴啲，但係你即係平時佢都係同樣價錢噶嘛，會唔會嗰個經理自己賣貴2蚊咧？或者個經理見呢啲包唔好賣平2蚊啦，唔會噶嘛， 係 係咯，咁你有個定價，亦都有佢定價嘅好處嘅，係啦，咁只不過大家太過覺得喂。有人平嘅梗係好啦，成日都係揾着數啫嘛。其實呢啲出於你作為一個玩玩具人咧，你第一件事係要買到先得嘅。 嗯， 即係買唔買到心頭好嘅啫。有時係嘛，即係當然有正價，梗係更加好。但係呢個 extra 嘅啫。即係有時啲嘢啊，你有錢都買唔到啊！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嗰啲，你係要訂或者要去日本 bid 啊。 嗯， 或者你可能要喺某一个时间同人哋抢噶，唔系你肯俾钱就有啊。系啊，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系玩边啲多啦，我就会玩呢啲多咯。所以你其实价钱唔系问题，你买到先讲啊。系，唔系你俾钱就买得到啊。我咪就系话，其实呢啲先至难买咯，唔系话俾钱就买得到，俾钱就买得到嗰啲嘢，就算几贵，其实都系冇价值噶。 嗯， 系啊，但俾钱都未必买到嗰啲嘢先有价值噶。所以而家嗰啲所謂限量嗰啲全部係呃人嘅啫嘛，冇無限生產， 同埋佢限量版係成日再版嘅最好笑嘢，好多時。 我全球限量係咪1000億隻咁啊？係 啊，係啊，但唔係佢限量每次生產，但係有 無限次生產啦，每日出產1000億隻係。 嚇，唔係佢每次生產有限個數，但係佢個生產次數係無限嘅。 咁你永遠開機都總會用曬啲膠嘅，係咯，係咯，即係咁樣， 都係咁啊！ 即係每日嗰個師傅都有整，即係一定數量嘅餅嘅，的確係咯。不過佢日都整嘅，係 啊。 我相信每日 band by band 嗰個嘢始終都有限嘅，唔係無限嘅。每日咪有限咯，係嘛？係 係。 我同你寫個 number 你都得㗎，每隻，但係個 number 係水成樽咁長啫嘛。咪你箱箱銀紙都後面有 number 㗎啦，係咪？咁你睇香港有幾多銀紙？ 喂，咁都系呢样嘢啫，其实 小孩有咩特别？边张银纸冇 number 咧？咁我咪张张银纸都好有价值，哇，有 number 噶， 嗯， 算打啦，唔好咁天真啦。今时今日冇乜呢啲嘢啊，系啦，你有价值嘅咧，就应该吓、啊、走去揾阿松本零士吓、啊，签名喺即系一件即系你好心爱嘅松本零士嘅一个作品上边，咁、啊、而签名咧系 to 你嘅， 系 写你名嘅，啊其实呢个就有价值啦，呢、這个价值，但系你唔好攞出街喎，出街又冇用喎。 唔系价钱有价值啊， 系啦，搞清楚唔系 price 啊，系 value。 嗯， 我谂呢个系中文咧冇分别嘅两个字，但系英文好清楚嘅，系价值，唔系价钱。价值系对个人嚟讲，即系等于你阿爷父嗰个骨灰，对其他人嚟讲咪灰 ，so what 打烂咗点啫？即係嗰個價值係 personally 對你嚟講有價值㗎嘛，或者佢一件遺物啊，或者以前再生嗰陣呢，你細個送我俾你一件玩具，咁只係爛鬼公仔一個啫，唔係呢個公仔唔係個公仔，係佢背後象徵嘅意義，係咪、啊、可能就係你爺爺對你嘅一個記憶，係咪咁就算唔係爺爺送嘅。你對呢一件玩具有你童年時嘅一個回憶，其實都係一個價值嚟、 嗯。 其實就係講緊呢啲嘢啫嘛，係嘛？ 嗯， 係咪你賣咗佢？係 咯， 賣到幾多千幾多萬，就代表可以補償翻你呢個失去咗呢樣嘢咧？又係咪你賣咗舊呢一件，你第時啊有錢啊買過另一件係一樣咧？嗰件係咪你阿爺送嘅咧？ 嗯， 你咪自己諗咯。或者嗰件仲係咪你當年？即系储钱买嗰一件咧，唔系咯。咁有时价值嘅嘢有好多复杂嘅人嘅情感喺里边啊，之所以价值，系啊，就唔系讲紧嗰样嘢表面上出街卖到几多钱啦，嗰样可能一都唔 系 好值钱嘅。不过又唔一定嘅，今时今日一个红 A 嘅，我话我买即系用过最贵嗰、那个嗰、那个红 A 珠包，其实而家市价大概4-5千蚊到啦。 嗯。 咪咁都唔系好贵啫，系咪？ 嗯， 当年一个29蚊嘅东西，而家炒到4-5千啫嘛。So what？ 都系4-5千啫嘛，又唔系4-5億。 系咯，就系咁咯。不过好似有人同我话，好似上次搬屋掉咗， 系 人有人啊，佢嗰个掉咗， 系、 哦，嗯，哦，咁啊，即系拎咗四五千蚊掉落街，系咯。咁但系其实系咪咧？即系其实你个失去系咪就系因为你哎呀，原来你一突然间知道原来呢嚿嘢有一值咁多钱嘅？定系你掉嗰下觉得，诶呢啲以前嗰啲嘢冇用啦咁样？咪因为你唔知道原来呢旧嘢仍然值钱，纯粹系咁啫。咁所以而家你知啦，哎呀，哎呀，原来我掟咗四五千蚊落街啊，咁啊， 咁都系， 哎呀，原来人执咗我嗰嘢攞去卖，卖翻四五千蚊，哎呀，我真系蚀出啦咁。定系系你一个童年嘅回忆，到底系边样嘢你觉得有价值啲？咁啊，自己谂啦吓，我冇答案嘅，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系四五千蚊价值啲。O K， 系， 我唔系咁睇啊，我唔系咁睇。好啦，咁冇嘅，各有各嘅啫，系咯。如果个都系一样嘅，大家就唔会打仗啦，咪、 嗯。 好啦，就系咁啦，有冇？ 冇啊，系咁多，其实都系讲呢个反斗情，都系讲呢样嘢。 有冇？咁你阿蒙面超人标使唔使讲下？你睇下第二集。 睇咗第二集，咁 简单讲下，咁仲值唔值得追啊？呢套剧到底呢套新嘅无面超人， 佢其实其实第二集个故仔都系讲个记者，就即系上次阿主角救咗佢之后跌咗包可以火柴啊。佢个 古仔啊，你索性不如就咁讲下嗰个妥，即系值得睇嘅地方同唔好嘅地方咁呢啲啊。 其如佢本身即啲其实打嗰啲位咩都 OK 嘅，咁佢如果话唔好嘅地方，我就觉得佢点解明明系呢、這个即你当呢个异世界咁要避开个政府啊追捕嘅，但系个主角系周街变身嘅咯， 系即系 Batman 系行喺街突然间除衫换衫啊喺人面前， 即系佢你咪 阿 Bruce Wayne 咁啊？系咯， 即系正常咧。如果系啦，如果近时咧，多数都系你见到佢骑住地铲车一走，或者冇就冇影啦。咁转头已经系人眼睇骑住架车咁行紧，你当佢掟埋一边变身，唔会无端端响街度即变噶嘛？ 系 系，但系佢呢度一打完，佢即刻响街度变噶。 嗯，即系喺呢一个故事套路就唔合理，就唔因为其他蒙面超人故事啊，人人都知佢系蒙面超人嘅，所以冇所谓啦，敌人亦都知吓。是秘密嚟嘅， 咩秘密嚟？ 因为你又有政府追捕，咁即系佢身份应该系秘密，但系点解会？点解佢又兜街喺度变身？但系点解佢政府啲人又唔知道佢系蒙面超人嘅咧？ 因为佢用嗰啲兵咧好蠢嘅，咁佢嗰个今集嘅剧情就系佢揸架车一兜去啲嘢遮住咧，咁后边变身坐喺度睇紧电话咧，佢嗰班友啊以为系另外一个人嚟嘅，即系唔会周去翻去查下冇嘅，完全都 冇。咁但系佢当街当巷变嗰啲点算咧？遮都冇遮嗰啲。 哦，咁佢如果佢当日冇人睇住嘛，咁佢嗰度又贴过香港冇嗰啲天眼啦吓。 咁样， 哦，咁样， 系咯，都系咁。咁咁今集又系阿二号，即系嗰个阿龙啊，嗰个拳手个女朋友瓜咗啦。咁我记得个，其实呢套嘢有好多嘢都我觉得似阿极陀嘅，其实。 即系阿哲陀嘅套路啊，今次即系上次就系三个五系嘛，今次系阿哲陀。咁啲劇其實都冇十年都碌返轉頭啦。 係，咁佢呢度又係咩個主角失憶啊，跟住有件事發生咗，即係俾人做實驗咁，我嗰時又見到神啦，如果阿杰陀就。咁啊跟住個二即係因為冇咗 GV 啊，咁呢度變咗直接跳咗去阿嬌佬啊呢度。咁又係一出場就死掉位咁嗰啲啊。 係啦。阿嬌啊唔係宣示嗰個 啊。唔係。 冇阿神 喺 呢度。 係啦。咁咁系啦，咁可以睇，咁下一集已经讲佢话。 咁如果你咁讲，咁嗰个坏嗰个都有啲似呢个 Nada Azito 嘅，即系嗰个系。 而家佢叫个中文名好似叫咗做夜霸喎，好似。 夜霸。 系啊。 咁仲有一个咧，未出场嗰个干部。 未出场嗰个叫咩血方啊？定咩咁？ 血方。 吓、哦，咪叫名好似 Buster 咁啊？我叫好似。咁我未出嘅，咁但係就 係咪日本佬咗做 Starbucks 咧？套都做 Buck Star 又 Buck Star 咁啊， 嚇唔超啊真係，有 S 型啲啊， 係咯，勁啲 嚇，唔係咁睇下 OK 嘅，咁同埋今次啲招式都唔係出飛台嘅佢， 金球出咗个好神奇嘅招式， 系用我吸尘机吸咗啲货之后，将嗰啲货变做钻石，之后将再将只怪同条女分开咁样可以，用个龙卷风，咁但系因为条女个体质太弱，咁佢分离咗出嚟之后，谂起消失咗嘅， 即系人间体死咗， 系啦。咁佢后尾都系用嗰个樽咁吸翻只怪嗰个元素咁啊，系咯，系啦。咁下集已经会出嗰个机关枪捞嗰只鹰啊，应该。 诶，你都冇讲佢今集就系打嗰只敌人干部嗰只红面超人。 哦，系，咁佢见到佢咪同佢打，但系嗰只夜炮咪好似好打过佢咁，但系打咗佢几夜之后，跟住嗰只。即係佢本身想救嗰條女咁啊，分嗰只，跟住佢嗰個講俾你聽話，如果整出嚟嗰條女啊體質太弱又會死咁樣，即係逼佢哋好似唔知道好冇即係打贏嗰只怪咁咯。跟住講完就撇咗咯喎。 係。 係啊，佢 等 佢又講 完打打唔打贏佢。 係啦，咁啊，後屘咁都係係咯，即係頭先咁講都係叫佢即係打佢，因為佢話我只怪其實自己頂唔順就係死噶咯。其實佢， 哦，即係唔打佢都會頂唔順死嘅。 系，因为佢自己都瞓低咗，控制唔到自己力量，啲火系咁烧下烧下，佢就系死咁。 哦，你话佢咩？佢系龙嚟噶？你话佢系？ 系，佢后屘讲系抽出嚟个元素系龙嘅。咁主角冇用到，咁俾咗啊，即系俾咗啊，而家你呢个拳手啊，系咯，叫咩万丈龙？ 要拉打啊？你话 系啊？佢迟啲又会变到身嘅，应该系咁，但暂时未有啦。 嗯，好啦，咁另外嗰两个女角啊嘅出场率就。唔系咁高啦，喺呢套嘢系咪？又系出一出，又冇跟埋佢哋多人去，又冇跟住去睇佢打怪兽，冇嘅。 系咁暂时嗱，因为都系话我都话似阿杰陀，就因为本身条女又有异能咁样，跟住可能响佢个古仔之后发生个古仔，个剧情好重要啊。但系平时我感觉上又系冇用， 出场率好低 吓，出场率冇用应该话，就算系、即系唔会跟住一齐好多事发生关佢事咁咯，感觉上。 咁个女记者提供完情报又唔见咗人嘅， 系啦，佢都系负责走出嚟， 同佢哋一齐行动嘅，永远都 系啦。佢即系突然间拿啲新消息俾佢哋，咁叫佢个故事，即系好似其实我嗰个功用系推进个故事，啲线索等佢哋查。 咁即系啲女冇女睇嘅，即系呢套嘢成日啲女都唔见咗嘅。 哦，咪有女睇，但系冇用咯、啊，咪好似近时海姆嗰啲咁。 有女睇，你个女要动喺度先得噶，话你唔动喺度做咩？ 唔似啊，即系变翻系支持嗰啲咯，其实 系。 咁你 X A 系比较另类噶嘛？如果计翻，即系同支持系咪？ 真系无事都企喺度噶嘛，系咯。 系啊，啲人打低咗佢，负责孭走啊嘛。 系咯，咪同埋佢会做表情啊，即系个过程都会，唔系就系企喺度睇啊，就系企，即系佢会影啊，哇咁样嗰啲咧。 啊， 咁你呢度唔会咯，即系又翻翻去之前啲女角唔系咁重要嘅呢种花樽式嘅， 系啊，因为而家佢本身通讯都系啊咖啡店老细同啊主角喺度指示佢咁有啲， 咁、嗰个咖啡店老细好明显系立花藤兵卫嗰个角色嚟噶， 系提供啲器材或者咩嗰啲咁对佢俾咯， 系就咁、 咯，系啦，咁系睇下 O K 咁， 你又话过咧，佢系佢今次呢个套路本身就系旧套路，佢将一个故事个世界设定咧就。新啲，但系新都唔系新噶啦，就是、以前好多时剧场版讲嘅，即系个恶党已经控制咗世界嘅嗰种设定。不过今次就首次咧做喺个电视版就已经系咁嘅啫。咁但系可惜电视版嘅特技咧，如果你玩一个咁宏大嘅世界，其实 carry 唔到嘅。 系，咁佢嗰啲机械兵咧又可以走埋一齐，跟住变只大机械咁四只脚棒嗰啲步行机器嘅。 系，你讲好似蜘蛛咁啊？ 吓，类似啦，系啦，咁大嘅佢。吓吓，即系佢本身但系嗰啲系啲机械嗰啲当系阿兵咁啦，咁但系 唔系人 嚟嘅， 系嗰啲机械原来 系啊，咁都几蠢嘅，好似系啊，系咯，啲机械兵咁 啊，高层式啊， 系啊，唔知啊，咁但系真系喺电视做呢啲咁嘅异世界，我觉得系流流地嘅，睇嗰时候咁嘅相。 系啊，你仲用430穿梭机嘅特技系咪？ 咩啊？ 系呢样嘢唔满意，咁其余都冇乜嘢嘅，都 OK 嘅，系咯。 咁呢样 佢嗰啲， 嗰样你眼高手低啊嘛？呢啲叫做 系唔知啊，即系佢我觉得 系跟，但系你冇谂过就系电视剧其实冇咁嘅 budget 去做到噶嘛？ 系佢写到点样劲都冇用，你个画面表达出嚟好流啊，到时会。 因为你拍真人版就好讲 budget 嘅，你个 budget 做唔到，咁你夹硬写，你写到 Star Wars 咁都冇用噶，你咪好似而家个战队咁咯， 系。 即系战队而家唔系玩到 Star Wars 咁嘅，咁你觉得咧？ 我都系流 嘅。系啊，因为你越大，我咪越睇到你个底咯。 系你个不正够咁，咪越嚟越超啲嘢要。 系咯。 唔系 XA 嗰阵时，我哋赚就因为佢本身啲皮套系循环再用落去，嗰十几只怪打晒成套啊。 即系佢睇住条数，但系佢又好聪明地可以即系做到一啲好嘢出嚟啊嘛。 系咯。咁你而家佢嗰啲，我感觉上嗰啲怪系冇乜用嘅，即系而家佢出啲怪，咁出一出即刻冇嘅咯，啲元素怪。我唔知佢会唔会循环再用啦。咁但系感觉上好似整咗啲皮套，咁一集一怪，好似近时咁，其实系即系悭唔到个资源同。 只系因为打拉打战嘅，即系其实都系拉打打拉打嘅，即系而家就咁睇住嘅。 应该系，因为佢其实啲怪都系俾佢嚟凑元素嘅。 哦， 即系都系俾佢装落嚟吸嘅啫，其实佢系。 即系好易就打低嘅，即系冇难度。 系冇难度嘅，系啊，佢都系整招咁啊，即刻搞掂嗰啲怪。 咁但系追看性就冇乜噶啦，即系中意就睇集啦咁样。 唔系，你系中意好似拉打近时嗰啲咁样，即系查啲嘢咁，又遇到啲事冒险咁样，我觉得 OK 咯。即系好过高数啲咁，就唔想睇嗰啲咁嘅情况嘅，就冇呢情况嘅套嘢。 哦，即系冇衰到高咁衰。 吓吓，都系嗰句啊。咁但系就冇一个话你都期待下就咩事发生就，我冇乜咯，我自己就。 嗯。 系啦，系咁多啊。嗯。 O、okay? K。嗯。 好，咁仲有冇？ 冇啦，咁系咪过下礼拜？ 哦，好啊，咁冇嘢啦，冇嘢补充噶啦。 嗯嗯，新年有冇？ 冇噶啦。 好。 咁就下个礼拜。 就有咩做？ 咁啊，有 呢、 這 个。 系 Baby Drive 啊。 哦，我做 Baby Drive。 系啊，宝贝神车手。 哦。呢、這个我睇咗噶啦，咁就讲两句啊。咁其实佢个元素就系、是，咦？咁咪同又系嗰啲同嘅時速咁係嘛？唔係，佢係用音樂同埋鏈車，即係街車啊鏈車去結合嘅。 嗯， 即係唔同嘅個玩法係，因為佢揸車咧係要配合住啲音樂嘅喎。你大家睇過咩？ 係佢嗰啲節奏係襯翻個劇情咯，好似話啲歌嗰啲， 成即係所有嗰啲鏈車要同個音樂要夾到嘅咁你呢個係一個新啲嘅 approach 嘅，咁啊畫頭的確係好好嘅做得，咁係咪嗰個裏面有冇畫頭咁好呢？裏面冇個畫頭嘅感覺咁好，但係都值得一睇嘅。咁今次阿電人做嗰個角色係壞人嚟嘅， 好辣手喎、啊。 雖然佢哋同一個 team， 但係佢其實佢啲 team 之間唔係不和嘅啲人， 係 大家個方針唔同嘅。 即你以为是同盟的嘛，呢套咪唔系嘅，其实个个都是各怀鬼胎嘅，系、 哦，嗯， 系啊，咁到底边个真系好边个坏，你入去睇啦，我唔穿啦，穿咗唔好睇啦 ，OK， 咁啊，总之男主角咧就系佢自细就系因为一单车祸之后咧，佢就要听住音乐咧，佢就可以排除晒所有嘅即系杂念去专一去揸车，吓，咁个女主角只不过系一个 waitress 嚟嘅啫，即系啲一个快餐店，咁佢啊。其实几得意嘅吓，成件事吓，咁特别啲嘅一个链车题材。咁头先阿北打有冇讲过另外嗰套链车嗰套戏啊？头先 我讲咗啦， 我讲咗啦，咪讲咗，因为头先我唔喺度嘛，系， 嗯 ，OK， 咁下礼拜 都 OK 嘅，系啦， 下礼拜仲有嗰套叫咩《反艺术宣言》嗰套，正常咯、啊， 哦，咩嚟咧？ 吓、啊，都系玩嘢之作嚟嘅，即系讽刺啲而家啲嘢嗰啲咁。系啊， 咁样好。 系啊，一个人做十三个角色，又系化妆化到。 喂、哦，咁到底系咩戏嚟？西片嚟啊？香港戏啊？咩？ 西片啊嘛，咪阿边个做王精灵女王做？ 哦，咁样好。 系啦、啊，咁下礼拜呢两套。 之后话一个人系成个星期啊嘛，七个身份嗰度啊，唔系嗰度。 嗰度唔系，嗰套要十月先做。 哦，一陣介紹一下，嗰度好似你話香港都會做啊嘛。 係十月十二號應該做嗰個獵殺星期一，應該係普羅米修斯嗰個女主角做。咁佢套戲係講未來嘅，咁佢一個人做七姊妹啊。 係啦，七姊妹係佢唔知叫有另一個譯法叫做唔知咩七姊妹咩？ 唔記得咗，我就知道英文名係七姊妹嘛，應該正常個英文水平。 系啊，系啦、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系有七个一样样嘅，即系孖生就七一，即系一胎七个、啊、一样样啦。咁佢就用咗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嚟去即系命名嘅，即系新地啊 ，Monday 咁。咁佢第一个系 Monday 嘅，由 Monday 开始。咁就系嗰个 Monday 失咗踪嘅故事。咁佢讲乜佢咧？呢好过瘾。有人话系系咪笑紧大陆嘅即系叫做一胎嘅政策，定而家都系两胎，即系总有限你噶嘛。咁其实佢嗰个世界就系、是、好似系限一胎系嘛？ 哦，系啊，一个，其余嗰啲要佢挂名就要雪住啦。 系，其实杀咗，咁佢哋就偷偷地即系养大咗七个，咁就每人咧就真系咧去一日就饰演翻嗰个角色啊，即系每人出去街一日嘅啫，即系每个礼拜每人出去一日啊。 哦， 系，但系都系做埋同一个人个身份。 但佢系咪真系星期一就星期一出去？系咪咁样？我又唔知道 啊。跟晒名咯， 真系咁嘅，即系星期一就星期一出去，星期二就星期二出去咁咯。即系个系咁啦。咁但系佢竟然其中一个咧就爱上咗个人啦。咁点样同其他几个姊妹去分呢？吓，咁当然呢个唔系一个爱情故事咁简单，系要系会杀其他人。 系， 咁啊好特别，好特别噶，科幻故事嚟噶呢个吓。 有啲似嗰阵时嗰套《死亡魔法》，咪有啲系咁。 点解会似死亡魔法咧？ 唔系佢又系因为佢另外一边好似我唔记得咗系 Hugh Jackman 定系边嗰个系，佢系 好鬼啊！佢真系有两兄弟噶嘛，即系又系同一个身份先可以做到啲做唔到嘅魔术 人，就系边个啊嘛？阿特斯拉整咗嗰个即系 复制人啊嘛，每次做一次都要杀一个旧嘅自己咯、啊。 即系佢系会复制咗一个出嚟，跟住佢就会将另一个杀咗嘅抌咗个水缸。咁但系同呢度两回事嘅。 唔系，咁佢另 外你讲呢个咧，应该系似嗰个 唔系佢另外同佢对嗰边啊，嗰边就系佢两个人扮一个人啊嘛，就系两兄弟。咁佢成日唔系同时间有两个人出现。 唔似啊，唔似啊！你睇下个画图，你睇咗个画图未？ 未。 其实系似黑色孤儿啊，即系嗰时嗰个电视剧啊。 O K。 即系话嗰个女见到人同一样样嘅人跳轨，但系咁你有个鬼故啊？你觉得系咪？但系其实后屘就发现咧，世界上有好多个同一样样嘅人嘅。咁但系佢哋咧，其实啲发型啊，嗰样嘢都唔一样嘅，但系佢个样系一样嘅。咁当然佢实质个故事又系一个人分演，唔知几多十个角色啦吓。咁嗰个剧系做到依家都仲做紧嘅，唔知去紧第四定第五季嘅，定唔知第几季？我因为我冇乜睇新嗰啲嘅吓。咁但系第一季嗰时就系全世界都赞好话系神演技啊嘛，即系佢一个人分演唔到角色，而佢。真系做到佢哋嘅性格嘅分別嘅，咁今次似乎咧呢、這個就係重新將呢個黑色孤兒呢個即係呢個類型包裝，就玩一個未來世界，咁其實都係做翻即係類似嘅嘢， 係因為佢呢度講佢 有個殺機， 係佢呢度七個姊妹都係平時喺屋企係完全唔同 style 嘅，不過佢出街嗰陣時化妝即係。乔装叫做系扮翻一个一样样嘅，咁但系其实喺屋企 玩嘅元素咧，的确系黑色孤儿，就系、是、一人分演几个咁样咯，系咪应该好睇嘅？应该好睇，因为呢个变咗好要求嘅个演员嗰个演技好犀利，即系你一定要做得好唔同。咁嗰时黑色孤儿的确啲人赞得好紧要，就系女主可以咁样嚟分演几个角色，系你真系觉得佢系几个唔同嘅人先犀利啊嘛。 嗯， 系啊。你做到咪呢、這個咪就係演技嘅表演咯，咁呢個好高嘅難度嘅挑戰嚟。咁今次睇下呢個係龍紋身嘅女孩啦，你話保羅米修斯女主角先係，咁嗰個亦都出咗名係演技好犀利。咁睇下佢今次又如何啦？咁所以都唔需要懷疑嘅，以佢演技係啦，係啦。咁但係我亦覺得呢個以科幻咁去講嘅時候，亦都幾有趣咯。黑色孤兒本身都係科幻嘅，係。佢不過佢越講越耐咯，佢講到而家講到佢中世紀嘅，唔知做咩， 即係拖到頂啦。 系啦，因为冇办法拖落去。佢本来都系讲现代咁样，但系唔系佢唔系话去咗中世纪，因为佢嗰 个阴谋计好耐之前有啊， 好耐之前有啊嘛，唔好搞错。然后后边有一个教派咁，越讲越远。 唔系讲到阵耶稣 啊，多夏娃嘛，我知啊， 多夏娃耶稣嗰啲就系再个阴谋系。 系由阿多夏娃就开始嘛，成个人类保元计划由上帝开始啊，呢个计划 系由上帝开始点样控啲人嗰阵时，已经系呢个阴谋开始啦。 系啊，咁你夏娃都系由阿当嘅肋骨空出嚟噶嘛，系咪？ 系咯，系咯， 系咯，系咯，已经开始系咁嘅，系 OK， 即系阿当都系佢自己演埋，都系佢主角演扮男人，咁夏娃又系佢自己演埋噶嘛？咦，咁点解唔系全世界啲人一样样嘅咩？咁点解起身发觉全世界都同一样样啊？系 OK， 好，改变咗个历史啊，俾佢啊 ，OK， 好，好留意一下呢一套啊。 咩星期一话、 啊？猎杀星期一话、啊、叫。 猎杀星期一系十二月几多？ 十二号好似话系十月 十二号。好，咁啊都好戏啊呢套系要睇。好，有冇啲要介绍俾大家嘅新戏？ 应该都系 都有想会加咗，有冇？冇啊？ 冇啊冇啊，都系支持嗰啲啊。 即其他都系正路系嘛？系 系啦。咪如果系等嘅话，等 Kingsman 廿一号啊，好似 嗯 Golden Circle。 哦，Kingsman 要啦，系咯。金圈子啊，亦做正位白嘅亦得， 系啊， 喂，同埋见到啊追龙啊，九月廿八号啊， 追龙系咩？ 即系呢个甄子丹同刘德华讲呢个五亿探长嗰个故仔。吓， 咁唔系科幻啊？ 呢 个 唔系科幻，不过我新见到，同埋有埋画头嘅。 哦， 咁佢会有个九龙城寨咁嘅样喺度嘅。 咁边个系五亿探长咧？ 哦，都系刘德华。 我即係佢繼續做翻， 繼續做雷 諾。咁你甄子丹係做咩嘅？ 阿豪啊，即係應該係咪跛豪啊？就係、 是、佢做跛豪？ 我唔係好肯定係咪即係嗰個角色係咪就係跛 豪？點解唔揾翻啊？邊個咧？呂良偉做啊？即係 crossover 兩個啊？ 唔知喎、啊。 咁佢呢度打得好劲嘅吓，咁唔知啊。 哦，即系呢度讲五亿探长同阿雷诺打得好劲。 系。 即系唔好以为跛豪系跛嘅，因为佢跛咗，所以可以劈出唔同嘅角度啊嘛。你意想不到嗰啲啊，黄小虎咧， 先练成呢个电光刀咁住咯。系冇错，系 唔做只黑龙啊，今次做黄小虎啊。咁刘德华使咗如来神掌啊，已经练到啊，雷诺嗰样。你话打啦嘛，系咪？ 其实有睇 紧啦，嚟紧呢个系咯，最拳真乃迪 嘅 ，OK。 咁可能刘德华咪开下枪咁咯。 九阴八骨连气噶嘛，大战啊！ 啲子弹拎住话咯。 咁样。 系冇啊，差唔多啊，应该。 嗯。 冇啊，吓，其他 冇啊， 新集系嘛？ 其他唔系新集添。 其他唔系新。我都立紧做冇，应该冇啦，应该系。 今个月就冇啦吓。 系。 好啦。点解有套我见到咩叫漆黑时空咧？度乜鬼嘢嚟啊？唔关事啊。 几时啊？ 系，佢话系十月十二号噶。 十月十二。 系咯。咦？点解佢猎杀星期一佢都话十月十二嘅？系咪唔啱噶呢个？ 唔系啊，猎杀星期一唔系我听话十月十二啊。 哦，你唔系十二月。哦， 唔系，系十月。 我十月 ，O K， 唔系十二 ，O K， 十二个号日子。 佢呢度写成龙嗰套都十月十二喎，佢又咁写喎。不过连中文名都未有。 哦，你话咩？走去个女俾人炸死咗，佢要去 系啊 报仇，定唔知搵翻个凶手嗰套叫咩名咧？ 冇啊，都系得个英文名咯。 哦，咁啊，多数系美国上映时间啦，如果系咁。如果仲未改中文名就，咁啊要观望啊，如果系咁，系啦。但系嗰套我都想睇啊，因为系咪真系认真嘅嗰出戏，唔系讲笑系。 冇成龙去做呢啲咁认真啲西片嗰啲，我都去睇下嘅。 系咯，咪同埋佢今次系再扮老角啲噶嘛。 嗯。 哦，系啊，再扮老啲系。 你佢里边成好似好老咁啊，白咁样嘅，系啊，咁 个妆起码 都 OK 嘅，就 系 立马咁啊， 好有兴趣，即系唔会话咁成龙唔使睇啦，咁我又唔觉得系啦，即系呢套佢都系作为演员啫，系咯，又唔系话佢系即唔系佢拍嘅，同埋仲好似好多人做噶嘛， 嗯， 你话同佢对嗰个鬼都系边个嚟噶？ 真唔知喎，就 系边个嚟嘅？系啊，皮礼士好似男啊，就定边个啊？我唔记得咗啊。唔系你唔系睇紧嘅咩 ？Sunny， 你唔系睇紧我。 唔系，因为佢个佢呢度嘅资料乜鬼都冇嘅。 系噶。 系啊，佢 呢 度 好 难。 你 呢 度 边个 啊？唔记得同边个，即系唔系成做晒嘅，另一个鬼佬。 皮拉士，好似人皮拉士报站，佢走去问佢话知道啲咩？ 哦，系皮拉士报站系嘛？哦， 应该系。 O K， 我唔记得咗边个啊？系即系其实系两个斗嘅讲，系啊系啊，咪有兴趣都有兴趣系咯，有兴趣系啊。咁咯，但系都唔系科幻嘅，你讲特工咁咧，你当系啦，因为佢都话佢系前特工嚟嘅，华成龙其实， 佢就好似佢影翻嗰啲舊相係真係成龍嚟噶嘛，即係後生嘅成龍嚟噶嘛， 近視嗰啲。 即係警察故事。 好大隻咁樣，係啊，係咯係咯係咯。我初以為佢影翻出嚟話佢以前係明星嚟啲。係咯，佢話原來佢以前係特工嚟嘅，我 OK。係 影翻以前嘅 成龍，真係特工嚟啊，係咯。系点解佢会唔识佢系 Jackie Chan 咧？我最奇怪，我唔买佢，原来话佢系特工，我就系勾晒头屌 Jackie Chan 都唔识大佬，系咯 ，Who's B 识唔识啊？系咯，啊咁渣嗰个情报局咁人都识嘅，佢反而唔识啊？Jackie Chan 边个嚟噶？我哋 CIA 唔识呢啲嘢，系OK， 好 ，Anyway， 嗯， 哎冇啦， 冇啊， 冇啊。 好啦，好咁啊，好啦，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啦。好，咁我哋大家去翻Facebook 啊，去揾我哋啦，同埋我哋啲群组都有好多讨论嘅，系啦。咁系咪我哋都会尽快搞个聚会噶啦？而家都系嘛，应该系嘛， 系 啦，系啦，系啦。咁我哋睇下几时开一个，系啦，大家一齐出嚟倾下偈。OK，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啊，去呢个 Record 先吓，同埋边度咧？花生台啊！好，听我哋嘅，喂，好啦，咁啊，同大家讲声，好，拜拜。